住你，我找回我自己。爱没有痕迹，却是一种重量压痛胸膛，有而发入微。抱歉没能保护你，那些无助的孤单，几乎放弃绝望，不在你身旁，恨不得时间能真的倒转，不曾让你悲伤，不曾彷徨。 是在

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那句 擦肩而过，多少年

时间一去不返，回忆总会消散，茫然回头一看，我们快乐但短暂。花曾开的灿烂，笑曾点亮夜晚，让爱双眼一眨，今夜我们一样孤单。这是我们的频调，你无声的问好，我无痕迹的微笑，但愿却能忘掉像我们当时的心跳。是谁陪你看着花开花着，如果那是我，如果你也曾想过我，只是世界不能在乎我们快不快乐，求去求来我们能说什么舍不舍得，轻轻触碰过，至少不完全错过。谁心不灭，爱的一瞬间。 突然有了很多心得，但却痛到不能选择，好多事我们都错了，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，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，到最后现实都输了，家乡的竞争者，我们不该